呢度有老 有嫩 有中 冇奸 有笑声 冇温馨 有音乐 冇阴谋呢度有怨气 冇擦鞋 有良心 有喜 冇 base 但中有嘉宾冇考古 有追潮流 有新嘢 有老嘢 有二次创作有独立音乐 逢星期六 唔知几点 radio.stage-tube.com 我是周博言 探长 杜夫 老汉推歌 Hey, 大家好，我是黑鬼德，你现在听的这个是 www.magaz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拜拜。 Once there was a wicked witch in the lovely land of Oz.And a wickeder, wickeder, wickeder witch there never, ever was. She filled the folks in Munchkinland with terror and with dread. Till one fine day from Kansas, a house fell on her head. And the coroner pronounced her dead. And through the town, the joyous news went running.The joyous news that the wicked old witch was finally done in. 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 Witch, oh witch. Well, the wicked witch. Oh. Ding dong, the wicked witch is dead. Oh, yeah, happy days. Wake up, you sleepy head. Rub your eyes. Get out of that bed. Wake up, the wicked witch is dead. She's gone where the goblins go below yo-ho. Let's open up and sing and ring those bells out. Sing the news out. Ding dong the merry o, sing it high and sing it low. Let them know the wicked old witch is dead. Why, everyone's glad she took such a crown in. Getting hit by ais even worse than drowning. Let them know the wicked old witch is dead. 刚才听到一首就是在这个礼拜每一个在英国的子民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已经是上一个世纪30年代尾的一首歌， 很兴奋， 叫做 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 其实套戏就是一套电影《绿野仙踪》里面 的一首结尾的时候的一首歌，就刚才的版本呢就是 Barbra Streisand 的版本来的，就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好听很多的，原装那个呢就其实呢就是朱迪格兰唱的 Judy Garland 唱的，这个歌就为什么会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呢，今次回来就讲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无端端就因为一个人的逝世呢而令到这个歌呢直情是登上咗 iTunes 嘅 download 榜嘅头十位之内。 点解呢？咁 然之后呢就连呢个 BBC 嗰边呢就听讲最新嘅消息呢就係呢BBC 呢就每一次佢有一个音乐节目嘅好似咁呢，然之后呢就将会播呢隻歌之前呢就会有一个大约五秒嘅导读。就解释点解呢隻歌会再 hit 起上嚟啊，同埋呢就呼吁啲人呢即係去怀念返大翠爾夫人呢位人力，咁同埋係好有政治压力啊，即係亦都有好多政客呢，英国政客呢就係希望 BBC 呢禁播呢隻歌，咁呢个呢就喺英国而家都引起一个好大嘅 topics 啊，咁所以音乐同政治呢係可以捞埋。 可唔可以讲少少点解呢首会咁？ 其实呢首歌因为好简单啦，因为歌名叫 The Witch Is Dead 嘛。咁而今个礼拜喺英国人心目中，好多英国人嘅心目中嗰个女巫就系大卓尔夫人啦。咁我哋未讲呢个话题之前，又要讲讲啦。今个礼拜嘅北上就每一节嘅人嘅阵容都唔同，所以又要再介绍啦。咁有推紧咪嘅阿夏萨特啦，有坟总喺度，的总喺度啦，仲有咧，我哋都承邀咗呢个咧网点嘅 著名節目主持人， 港台研究專家， 港台節目主持人Jackie， 咁啊，歡迎 Jackie 上，你好似第一次係咪第啊？第一次上北上㗎係咪？ 係啊 係，冇錯， 次次都係網電，跟住然後去到北上嘅時候就有一次訪問你， 係啦， 不過就唔係喺一個節目 嘅，係啦。咁啊呢個 topic 數啱你講啦，嚇講下戴卓爾夫人啦。咁就呢個禮拜 從何入口咧？ 從何入口啊？其實我諗係 點入口啊？你想 咁重口味？ 我覺得最值得大家去睇嘅現象就係話即係一個人生老病死就好平常嘅啫。咁一個偉人死咗通常大家嘅反應都會係懷念啊佢啊，懷念啊佢，或者記得佢好嘅嘢多啲嘅，通常都會係正常。咁但係今次係一個幾反常嘅現象，就係、是、整個英國即係一個自己國家嘅一個前首相，咁搞到最後咧就係、是、本來第一，我記得佢一逝世咗，星期一八號一逝世咗之後咧，就係即係官方嘅消息出嚟就係話將會舉行一個國葬，繼呢個丘吉爾之後嘅另外一位首相舉行一個國葬，但係好快就已經收翻。即刻就已經降級變咗一個 military funeral， 係 咁啊，因為已經見到個反應係 太 個分歧太過大， 係 咁所以然之後跟住就再見到就係喺英國各地好多嘅地方，大家一齊慶祝一個人嘅死亡，咁呢個算唔算一個民主嘅體現咧？即係 Jackie， 你覺得 都係史上首次，但係如果你睇翻喺外國雜誌咧，尤其是英國咧，佢一開始戴卓爾死之後咧，第二日嘅雜誌已經出咗個題目出嚟咧，就話喂The Lady Divine。A nation， 即其實是將整個國家分裂了，一班人的確是很支持戴卓爾的施政，例如其實戴卓爾的確是打過福克蘭群島啦，現在歐債這麼差，但第一個講歐債問題講歐債陰影論的全部都是戴卓爾啦，但另一班是瘋了，即另一班最即尤其是加爾人衛報瘋了嘛， 他 一死 加爾人、Daily Mail、那些全部都瘋了， 全部第一句出來、你死了好啦，那我 privatize 你那個整個國葬儀式啦，然後又說、在利物浦又好啦，在烈士又好啦，派啤酒、派蛋糕啦，好嘢！嗰陣死咗咁樣，即係我相信喺香港，我相信 Dead，Maggie，Maggie，Maggie，Dead，Dead，Dead。 我相信連董生喺香港死咧，我都唔會有咁大嘅反應。 係啊，唔係呢個同埋係我哋係唔即係英國以外嘅人係好難理解嘅。譬如話，可能甚至喺中國咧。就今個禮拜就亦都係好多人講戴卓爾啦，咁當然啦，中國人講戴卓爾就好自我感覺良好啊，一定係集中翻喺佢1984年即係中英聯合聲明佢上北京嘅時候傾完撲街嗰下，咁就由嗰都。由嗰下講嘅，咁你知中國人又好中意 call 啲名人嘅語錄啊，咁咧我見過好多份報紙咧，都係 call 一段嘢，佢就係話佢中文咧就係咁講嘅，就係、是、凡事有不和的地方，我們要為和諧而努力。凡事有谬误嘅地方，我们要为真理而努力；凡事有疑虑嘅地方，我们要为信任而努力；凡事有绝望嘅地方，我们要为希望而努力。如今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呢段说话咧，就系佢就系1979年咧 ，Thatcher 喺赢咗个大选之后咧，第一下去到唐宁街十号嘅时候咧，同佢老公咁跟住之后咧，就对住记者咧，叫做 call 咗。圣弗朗西一段说话，咁但係嗰段说话呢，我只係想指出一个问题囉，英文呢就是、第一句呢就係、是、that where there is discord I may bring harmony， ok 我唔係话中国人即係话喺中国嗰啲喉舌报嗰个翻译係有问题，嗱佢因为第一句佢嘅译呢就係话凡事有不和嘅地方，我们要为和谐而努力，咁我觉得我只係想讲出一句囉，喺中国呢係已经滥用和谐呢个字呢，滥用到已经係冇得救药嘅，当然你 harmony 可以译做和谐，但係呢记住圣弗朗西呢段说话呢，喺天主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官方嘅中文嘅解读嘅。而嗰个中文嘅解读呢，嗰句说话呢就亦做混乱处愿我们带来和平，但係佢冇用返官方嗰、那个，而係又係自己呢即係乱咁亦咁亦亦返啲呢就即係就返 国情 嘅嘢。咁我觉得就我唔想话指责佢呢，但我想 point out 呢样嘢啦。咁然之后就中国有中国去解读呢、这个即係戴卓爾夫人啦，我哋头先讲緊咩㗎。系咯，即系 头先讲， 系啦，咁大家喺度互打飞机啦。咁但系我谂我哋头先想讲嘅就系话，我觉得佢好值得去探讨嘅就系话，我哋点样去理解英国人点解会对一个自己嘅首相 都已經過身了，即是為何到最後到最後這個 moment 都不放過他呢？這個我覺得是挺得意，還有就是說這個我成日都我頭先都講過啦，就係、是、呢個問題就係話呢個係咪真係一個民主嘅體現呢？咁、我自己先表態就係我覺得會係嘅，即係我覺得你睇到一個人嘅死，原來一個國家入邊會製造到分化，咁但係呢種分化其實咪就係一個民主嘅體現。 同埋最特別就係、是、即係微博而家都 share 咗張相啦，就係、是、唔同嘅報紙咧係可以同一個書報攤，有一班就話呢個係一個 witch 嚟嘅，有一班就話我紀念佢嘅，喺同一個書報攤出現嘅、你試下喺即係可能趙紫陽死，你寫書報攤咁都 係啊，你呢、這個你可唔可以喺中國可以咁樣啊？即係如果一個領導人嘅死咗，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除咗歌頌佢之外，仲可以咒罵佢咧？我哋就做唔到咯。咁、我都係嗰句，我羨慕英國人啦，即係佢哋可以有呢個權利去做呢樣嘢啦。咁、你睇翻個傳媒咧，就即係基本上我諗呢個禮拜嗱，去到今日咧。基本上呢件事已經淡化咗㗎喇。喺英國係冇任何報紙，尋日開始都基本上冇任何報紙有頭版啦。 拗到七七八八。 再報導大賽二㗎。即係呢單嘢係其實 last 個，即係如果花生程度呢喺嗰邊係好短暫㗎啫。咁就係除咗啲音樂啦，啲人可以講係音樂啦。咁就但你話講返幾份報紙呢，就你發覺好多嗰、那個左即係偏左翼嘅報紙係嗰、那個炮轟力度係好強嘅，咁有唯一一份撐佢嗰份報紙呢就係、是、Sky 嘅啫。咁我唯一嘅理解呢就係、是、因為即係等陣阿 Jackie 都會講下啦，就是、戴卓爾一身裏面背後其實有好多個男人啦，其中一個呢我自己覺得係梅鐸嚟嘅。梅鐸都係嘅，咩梅鐸係真係喺佢嗰個新自由主義之下而誕生嘅一個產物啦，即係包括足球嘅壟斷啊、Sky 之如此類，咁同埋 Sky 嘅呢份嘢。咁所以 Sky 呢你見到呢係唯一一份好清晰呢撐就去撐佢。咁、我記得仲有啲artist 有多明星歌星啦，咁亦都分化得好緊要，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嗱呢個咪又係呢、這個就係英國嘅文化嘅可貴啦，或者英歐美嘅文化嘅可貴啦，即、就、係、是、譬如我成日以前講呢個中國好聲音，或者講呢個我是歌手，雖然你點樣去讚中國嘅音樂不斷去進步，但係點都係欠缺咗一種元素呢，就係話係你喺中國係揾唔到嘅，就係嗰種左嘅元素，即係可以控訴政府啊之類。你喺戴卓爾嘅身裏面呢，你就會睇到有好多英國嘅音樂呢發揮咗大嘅力量啊！譬如話頭先嗰隻係攞嚟抽水嘅啫、但有啲歌係指名道姓去即係去鬧嘅，去嚼嘅。譬如話有以前有試過有 UB40 啊，有 The Beat 啊，有 Billy Bragg 啊，有 Morris 係利物浦嗰邊啊，跟住仲有 Pink Floyd 啊嗰啲，即係我哋頭先第二節嘅時候呢，我哋都播過一隻歌啦，其實嗰隻歌都講埋啦，就係、是、1989年呢、Elvis Costello 呢就曾經作過一隻歌啦，就叫做Tramp the Dirt Down。 Tramp the Dirt Down 呢個歌呢就係話佢希望自己長命百歲，即係希望有生之呢、這個歌呢今個禮拜喺英國又係熱播，因為首歌呢係啱啱即係講到中，佢就話博，即係個意思同中用返中國人意思就係博長雙眼，我睇你點死，我希望我自己長命，有一日睇到你死，跟住去你個墳墓嗰度呢踩住你個 grave 啊，跟住之後呢掃牆啊咁樣之類。喺入面有一句說話呢係好震撼啊，佢話英國呢係呢個世界嘅一個妓女。而 Margaret 呢就係、是、英國嘅媽媽撒。咁呢即係咁好多呢啲咁嘅歌，譬如即係喺80年代 The Beat 有一隻歌叫 Stand Down Margaret 啦。咁入面有句說話就係、是、I see no joy, I see only sorrow, I see no chance of your bright new tomorrow。 即係有啲即係好多英國嘅音樂呢喺80年代呢都係企喺英國嘅低下階層 lower class， 而係即係控訴呢個 Margaret Thatcher， 咁然之後呢個禮拜咧就將呢啲音樂咧就全部即係搬翻曬出嚟，而呢種嘢亦都係喺中國。你 可能 即係我哋有生之年係見唔到， 有，但係而家你都唔敢播住先啦。 係啊， 喂，但我想你自己嘅感受深唔深嘅？即係你當你照呢單嘢， 唔係我感受係覺得奇特咯。當然啦，你即係我嘅感受係非常之愚昧嘅。但係首先我敬重戴卓爾夫人呢個人啦，即係佢本回憶錄我睇過好多次啦。但係佢死咗，我自己嘅反思就係話，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諷刺咯，我又是一個社民連的成員，屬於左左翼嘅，咪都是偏左嘅。咁但係我竟然愚昧到我其實我又幾敬重佢，咁我覺得我自己好愚昧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幾大嘅矛盾嚟。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對一個人真係都係咁講咯，每個人都係即係有功有過啦。咁我只係少少心噏就係心唔係。唔係中文心噏啊， 係 心噏呢件事啊，SUMOUP 係 我心噏呢件事少少就係話佢死得唔著屎咯，因為佢死喺一個而家整個歐債，即係歐洲嗰、那個受住歐債危機嗰個困擾啊，而同埋就係你同埋見到嘅，其實呢個亦都係其實等於網上發生嘅嘢啫，都係一個花生事件，就係、是、借住佢嘅死。左翼嘅人抬頭出曬嚟抽水咁解啫嘛， 你睇佢先， 係啊，即係然之後你睇嗰個現象就係、是，其實好多你睇到啲片喺英國呢個禮拜出嚟嗰啲人，唔係我呢啲年紀噶、 嗯， 有都係二十零歲嗰啲嘅，佢哋未經歷過大卓爾年代，其實唔係太清楚咩叫大卓爾主義，甚至喺香港有多網民喺 Facebook 即係話亦都譴責佢就係。即係我諗特別唔知係咪啲龍思琪嗰啲人啦，即係話佢當年冇去 fight for 即係香港即係爭取香港 繼續個繼續冇回歸， 冇回歸中國嗰樣嘢啦。咁但係我覺得每個人睇嘅嘢都係好片面咯。即係你要睇翻嘅就係嗰、那個當時嗰個大時代究竟係點樣，而點解導致到即係戴卓爾。嗰、那個 行嗰種方法， 嗰十一年嘅主政嗰個方針會偏右啊，跟住即係極力去對抗 工會啊、 社會主義啊，嗰個餘毒啊，之類似呢啲嘢，其實係好值得去探討咯， 嚇。 Jackie 咧 ，Jackie 有咩感覺？ 但係我調翻轉，即係你話嗰種愚昧或者種迷惘咧，香港更加之即係感受得深啦。 嗯， 尤其是你見到就係你，如果你見到戴卓爾夫人死，你喺香港你要 make 一個 judgement， 你擺咩 stance 咧？其實好奇怪，即係究竟你作為一個可能你即係社民連啦，咁你其實你 左派 好似唔係好啱喎。 係啊 ，OK， 你係作為龍思琪，其實你嗰下你要諗緊，我係鬧佢好啊，定唔鬧佢好咧？因為起碼佢真係簽咗中英聯合聲明啊，佢俾過一堆人有英籍啊，咁只不過係落實唔到啫。 嗯。 最大鑊就係咩？就係、是、成班嘅愛港力咧，喺成個 forum 入邊咧，係完全混沌狀態嘅呢一度。即係如果你 講嚟聽下，我都唔係好清楚點樣混沌狀態。其實關我愛港力鳩事嘛，真係 唔重要咁，愛港人多啊嘛。 唔係，我想知道佢哋嘅搞嘅態度係乜嘢咧？ 佢態度咧，官方冇啦，但係愛港力係聚咗一班人喺個 forum 度啦。嗱，大家開始咧就好多 message， 一開始話喂呢、這個即係鬼婆終於死咗啦咁樣，有總之有鬼佬死就係中國人嘅勝利嚟噶嘛，喺 精神勝利法 係咪愛港力？嘅条主线嘅 系 系啦，鬼佬死系好事，系啦，外国系死，全部好事，呢个大体落。 O、okay、 K， 但系谂下又唔系、哦，咁之后就开始谂翻就系话，佢好似感觉上又唔系好帮到中国人啦，或者唔系好帮到香港人啦，成日喺邓小平上面前，又系事实上比较软弱。 系啊，即系可唔可以咁讲咧？就系话爱港力嗰种咁嘅香港人咧，又唔亦当然亦都唔即系唔会撑佢噶啦，系咪？咁但系唔係愛港力嗰啲，其實亦都係對戴卓爾有意見嘅。 所以去到最後咧，而家愛港力咧，終於諗到條新嘅拉出嚟，對抗愛，即係對抗戴翠夫人啦。 嚇， 就係捧翻鄧小平出嚟咯。 哦， 有啲咩事？都係當年 都係鄧小平叻，係嘛？係啊，因為係啊，我喂好多喺中國其實都係咁噶。喺中國，我今個禮拜同好多年青人咧，佢知道啲即係都有留意呢件事嘅。咁佢哋都係覺得就係話哇，當年即係鄧小平英明神武啦，頂住咁，所以咪可以收翻香港咯。咁我其實都有我試過同我啲公司入面嘅年青人咧 討論 呢件事啦，咁爭少少反面嘅，咁但係都 又係 stop 咗佢啦。唔係即係我想同佢我同佢講話，我尊重你嘅意見，咁但係因為佢哋覺得好得戚嘅，講到得戚，即係佢哋話唔係咁啊，香港點會話回歸到中國啊？係全靠鄧小平啊，點點點。咁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咁睇你點睇嘅啫，即係我話系咪即系香港系咪一定系得一条路系一定要回归中国咧？ 系啊， 咁开始就反面。 我系 开始就 我系永远都系呢个问题。 即系佢系 sense 明噶，系啊。但 系 我一定会讲。 即系你嗱我嗱嗱嗰个无嗰、那个可以。 擺低，即係我哋可以先講下香港人關心嘅關於戴翠夫人啦，即係當然就係同回歸香港有關啦。咁我見到即係我都見到就係好多人會怪戴翠夫人，我其實以前都試過㗎。如我當我後尾我同阿 Matthew Fawn 咧嗰次嘅訪問裏面咧，即係 Matthew Fawn 都啟發咗我就係幾樣嘢啦，即係而你。呢、這個其實亦都可以自己講下，就係話係咪真係要怪，即係譬如話香港回歸咗中國，係嗰個責任係咪真係要擺落去戴翠夫人度咧？我自己嘅睇法係咁樣啦。你睇翻戴翠爾嗰個回憶錄咧，你發覺好得意嘅就係咧，好。如果你講緊84年中英聯合聲明嗰段嘢咧，兩版紙嘅啫。喺一本上下冊嘅書裏面呢係佔咗兩版字嘅，篇幅係細到無可能再細嘅。咁我只係咁嘅解讀就係話俾你聽啦，喺整個11年嗰個戴卓爾嘅主政入面呢，佢根本都唔覺得呢件係一件咩嘅事嚟嘅。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即係我可能有多年青人未必會知道。譬如話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我哋80年代經歷嘅時候，譬如話開始香港人有信心危機啦，跟住好多人移民啦，因為驚97大限到啦。咁然之後呢，我記得譬如話嗰陣時 TVB 都做過一啲節目去探討呢個問題嘅時候，譬如話我好印象深刻有一個節目呢，佢就去英國訪問，因為即將呢個戴翠夫人呢就去北京訪問啦，就同趙紫陽同阿鄧小平傾呢件事啊。嗰時我唔記得係咪84年，我就真係麻麻地記得啦。咁然之後咧，就 TVB 就去做一啲資料，即係做一啲探討啦，好似新聞透視嗰啲咁啊。咁去訪問好多英國人，啲英國人咁，我記好印象深刻，就問好多英國人問佢。你知唔知有冇聽過香港啊？英國人係冇聽過香港嘅，連香港喺邊度又唔知啦。乜啊？我哋有個殖民地叫香港嘅咩？咁樣咁，我就想話俾你聽就係、是，其實我哋當然好關心我哋自己個地方嗰個將來嘅命運啦。但其實喺英國裏邊咧， 好芝麻綠豆 呢個 colony 真係好細埃嘅嘢嚟嘅啫喎。咁嚇、啊，即係。一陣可以再講下點解同咁你同福克蘭又點樣解讀咧？ 大好多 呢、這個可以等陣，呢個可以等人 地理位置 係啦，再一路咁講落去可以。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就係、是，其實英國社會都唔關心呢件事，而呢啲 Thatcher 去嗰次去嘅咧。其實嗰個目的呢，即係你睇返佢回憶錄嘅就話俾人，你話俾你聽，佢做每件事呢，其實佢好有自己嘅 mission 嘅，好有自己嘅獨特嘅眼光，好少受人左右嘅。但喺香港呢件回歸呢件事裏面呢，基本上佢係完全冇自己嘅意見，因為佢懶得去諗啊。佢係跟足晒程序做嘢，就係佢去北京之前，佢諮詢晒香港所有言達，包括當時即係包括李柱明啊，包括啊李鵬飛啊，問晒所有中事員啊，問晒所有人㗎啦。你究竟你想點先？咁嗰陣時，而香港人嘅最後嘅得出嘅結論咧，就係咩咧？香港人基本上咧，就係冇獨立嘅意願嘅。OK， 咁而家只有咧就係喺當陣時八二八四年嘅時候，那個 moment 咧，只係有信心嘅危機嘅啫。咁啊，我戴卓爾夫人上去咧，最後咧就係我幫你哋去將呢個信心嘅危機咧，就攞嚟同中國領導人傾啦。所以佢你見到佢同趙紫陽同鄧小平傾嗰個大概嘅內容咧，佢只係話俾兩位中國領導人聽，就係、是。而家香港呢邊呢有呢個信心危機，而呢個信心危機呢係點樣嚟嘅呢，就係、是、因為擔心未來嗰個管事究竟唔知道仲係邊個，咁佢話以佢自己嘅，然之後呢以佢自己嘅諮詢呢，香港人大部分呢都係基本上希望呢由呢個英國呢繼續去管事，咁所以佢就將個治權同個主權就拆開，佢就俾咗個呢好不撚之所謂嘅 proposal， 佢就係話不如咁啦，嗱，不如我哋而家傾，唔好傾個主權，唔好傾住，傾個自權先。有咩方法可以令到我哋繼續可以？不如97之後，即係佢大個最初嘅時候，因為佢有少少睇唔起兩個即係第一次睇唔係太睇得起趙紫陽同鄧小平，佢就話你哋管唔得㗎，你一定要俾翻我哋英國管㗎。我嗱即係主權就唔好講，主權我可以俾你要都冇問題。 即係大股東同埋 CEO 啊，management 你俾翻我，我 management 你啦，我管咗150年幾撚點啊？我呢度咁佢就用呢個方案去傾嘅啫。傾咗之後，當然最後個結果就係趙紫陽同鄧小平話俾佢聽啦。喂， 喂，我而家最 care 最 concern 嘅唔系自权啊，你搭错线啊，我最 concern 系主权啊，我唔理你啊，我如果你我而家同你倾唔掂咧，我就即刻听日就派对解放军来即刻收香港都得，咁然之后就开始有少少反面，到最后佢先 get 得到，喂呢、這个嘢唔斗呢度唔斗得噶，而到去到嗰度嘅时候，佢冇继续去为香港人挥霍，好简单就系、是、因为我咪讲翻转头就话俾你听，根本香港喺英国人心目中嗰个 value 唔系我哋睇得咁大咯，喺佢心目中个最特佢最反而仲另外一样最紧要就系、是，喂唔可以得罪呢、這个苏醒紧嘅中国、已经开始紧经济改革嘅呢一个中国，我不值得为一个咁嘅香港一个细细嘅殖民地同呢个咁嘅国家系反面咯，呢、个就系同福克兰嗰个分别，就系话，屌阿根廷。我话捻知你啊，你冇同我讲咩距离啊，乜嘢噶，咩咩个嗰个岛嘅距离啊，好近阿根廷，一近英国。我同埋就系、是、呢、這个拳头系国际上即系惯用嘅一样嘢，就系、是、个拳头问题咯。我觉得我打得赢你，我打捻完你又唔使俾面你嘅，我咪打实你咯。咁但系嗰、那个，但系中国佢唔可以用翻同样一套。 计啦，佢仲要计多一个数嘛，因为中国后边仲有。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譬如上一次我访问 Matthew Fong 嘅时候。佢俾翻我一個啟發就係、是，佢話俾我聽，喂，你住喺福克蘭島嘅人，同你住喺香港嘅人係唔同噶嘛？我哋呢度係一個華人嘅社會，同埋我哋呢度或者佢做完嘅一個 research 之後，佢覺得最後結論就係、是，喂，呢度係一個華人嘅社會，呢度嘅人都係覺得自己係中國人，或者佢真係問佢，即係佢問過最後嘅結論就係、是，香港人有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咩？係，或者你哋有過曾經諗過獨立嘅問題咩？佢有英國好有呢啲咁嘅經驗㗎，新加坡呢個咪一個好好嘅經驗啊，印度都係啊，但係佢睇唔到香港有新加坡有印度個元素喺入面。 但其實你講返80年代呢，事實上香港而家睇返香港港英期都好啦，或者睇返嗰個年代呢，好多人係 miss 咗，你起冇睇到80年代之前係香港發生咗咩事，即係譬如話你80年代開頭，其實中國政府問過㗎，或者英國政府代表問過，喂 係啊，喺麥理浩嘅年代70年代已經問呢啲問題啦， 佢問咗甚至乎問返中國，喂可唔可以三腳嗱，我哋三個一齊傾，帶埋香港人去傾，係中國話唔俾啊嘛，跟住 陳祖澤啊嘛， 係啦，跟住唔俾咁咪得啦，咁咪英國去傾啦，同中國傾，咁本土利益梗係放棄啦。咁但係調翻轉，你如果你要講本土利益，當其時諮詢都出現咗好大問題喎，即係唔係話香港人會想香港獨立，而係諗下70年代、60年代發生過咩事先？67年 暴動 嗰陣時講緊嘅係要中國人嘅抬頭啦，跟住70年代開始有幾本雜誌啦，即係70年代啦、70年代啦，兩本雜誌啦，《認中關社》啦，大家係。粵語運動啦，中文大陸成立啦，喂，常班都話翻俾你聽，就話喂，我哋想做個中國人， 係 一個華人 社會，rather than一個香港人， 係啦，所以其實係嗰陣時候，你過去諮詢，喂，佢真係同你講，係啊，我係一個華人社會，係 啊， 咁你自己都唔認自己做一個英國人，咁梗係咁佢講俾你聽，即係去翻中國去討論嘅時候，咁話，哦，咁佢話係你嘅，不過佢有少少擔心，咁你就睇下點樣落縮咗佢啦。 所以我想同而家嘅香港嘅年青人講啦，即係當你喺當你喺度怪責戴卓爾嘅時候呢，你其實要諗下就，你最應該，你最值得怪嘅呢，唔係戴卓爾，係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係我哋呢，係啊，因為我哋冇去幫你爭取啊嘛，我自己好記得呢啲嘢㗎，李鵬飛嘔個 proposal 出嚟。都係講緊自權嘅啫嘛， 係啊， 即係話租啊，不如英國人繼續同呢個中國租啦， 續租啦，跟住嗰時發生咩事咧？ 有冇人類 移民潮咯？ 我喺年青嘅時代啊，我自己都問一個問題，因為我自己都係識啲唔識啲，我都係問，喂唔係喎大佬，我睇過我讀書嘅時候，我讀過嗰條條約。嗰條 contract 香港係割讓嘅喎，界限街咩以南定以北啊，先係租㗎嘛。咁我可唔可以玩大啲啊？我嗰啲租嗰啲咪俾人翻你咯。然之後剩翻個決策咩？但冇香港人講呢樣嘢㗎。可以話咩咧？冇呢種咁嘅聲音㗎。你如果你當陣時有呢種聲音咧，中國唔係香港好多人就會話俾你聽。香港人就話俾你聽，喂冇唔得㗎，嗰度會北阿爺嗰度咧會斷水斷電㗎。我哋啊幾日就餓死㗎。我想话我哋冇呢种吉屎噶，你要怪咧就怪我哋，怪你上一代嗰啲香港人。OK， 无名讲先啊。 唔系，我想讲一句，当其时有一个方案咧，就系话有人提出过嘅，就是、界限街以南咧继续系维持英国管治，而喺香港岛因为九龙咁大啦， 再续租， 唔系续租问题，而系起一个人工岛嘅。 係咪我唔記得咗呢個。係起一個人工島呢，個人工島嘅面積呢係等於新界。 搬曬過 嚟。即係起返出嚟。 冇錯，咁最後咩係 ban out 咗啦，當然。 係。 咁而另一個最重要嘅，其實分開兩個 mainstream， 另一個 mainstream 呢就係民主回歸。呢樣嘢呢其實應該係唔該你屌鳩李柱銘。 係啊，唔係 我補充多少少先啦。即係你頭先講話 ,ok, 怪其實真係冇怪過大家出現㗎，怪真係怪你哋㗎，點解呢？你去到83年中英聯合聲明之後10年到 ,ok, 數落去93年，因為發生咗一單嘢，就係89-64。之後到肥棒上場呢，大家就開始覺得一樣嘢，就係屌唔撚應該回歸嘅啫。但個問題就係話，即係你哋呢一代上一代香港仔喺80年代根本就冇一個，唔好話共識啊，係冇個 concept 去。 我哋嗰陣時咧，我頭先我想講埋就係，我如果我攞翻嗰張南京條約出嚟講咧，香港人就會話喂，嗰唔係 contract 嚟㗎，唔好用 contract， 唔好用合約精神嚟講啊，嗰個係不平等條約。咁我大佬啊，呢個世界邊有不平等係攞嚟噏，係一個 emotional 嘅嘢嚟㗎嘛？咁你嗰個係真係白紙黑字簽咗㗎嘛？如果你再要講嗰張係不平等條約嘅，你仲可以咁講。喺嗰個時候根本共產黨就冇權冇資格同我坐埋一場張台傾添，因為搵返啲愛新覺羅嗰啲出嚟講 嘅。咁上手咗啦，咪先屌你上手尖㗎嘛。 但係冇呢種聲音㗎。咁你好啦，你頭先你又跳到89年，去到89年有一個 fact 嘅分水嶺。 係啊， 大家所有香港人見到64屠城嘅時候，大家然之後呢，但係嗰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moment。去揾喺個香港社會裏面揾樣獨立呢樣嘢㗎都得㗎喎，但係冇，我哋亦都冇咁做，大家係 走 閃囉閃囉 加拿大， 所以我哋上一代根本冇對，我想講我哋根本係囉，我哋根本就去冇，從來都冇為過我哋自己嘅地方去負過責任，我哋都錯失咗香港獨立嗰個最好嘅時機。如果我好相信，雖然歷史唔可以翻轉頭，但我好相信嘅就係，如果喺嗰陣時有一個咁，如果係一個好強大嘅獨立嘅聲音咧，英國人係會幫手嘅。 哦，我唔同意喎、 啊。會幫手嘅，我會同意嘅、啊。 因為點解咧？打完福克蘭群島之後咧，都係嗰句就係話，你計落去阿根廷點計都好，喂，阿根廷係好撚弱。 唔係，但係點都好啦，但係起碼我哋真係冇做過咯。即係我起碼，如果我哋有做過，我哋對得住下一代咯，對得住而家呢一代咯。所以我覺得就係你怪一個鬼婆咧。真係即係有少少無厘頭，有少少少許無厘頭啦，即係我自己覺得 係。最搞笑就係89-64之後，大家都係繼續講返華人知識㗎嘛，即係民主歌聲係獻中華㗎嘛，跟住、之後下一個講返話八九問題之後啦，大公報又開始走曬啦啲人，即係以前講真、香港所謂嘅知識報紙幾時輪到信報啊、其實如果你睇返喺70年代大家睇嘅知識報紙得兩份嘅啫嘛，一個就係文匯，一個就係大公，咁大公就俾上層精英階層睇，即係等於而家嘅信報，跟住另一就係勞工階層就睇文匯嘅， 嗰啲情場係咪睇文匯啊？ 嗰陣時大之後佢轉咗出去，有一間叫做大公嘅前老闆臨尾出咗個唔知咩新港報定唔知新報定 係 新晚報， 係新晚報，新晚報。 咁嗰陣時又係箍翻另一批嘅知識分子，咁又係個老闆又話俾人即係英國定係美國咁入侵啦。But anyway， 成件事係講翻就係成個89-64之後咧，中國人尤其是香港人咧，嗰個中國知識抬頭咗㗎，係 啊，係 好覺得自己係中國人啦，救翻中國啊， 係啊， 黃雀行動啊。其实所有用返而家黄洋达所讲呢啲嘢，呢啲咪大中华派囉。 係呀係呀。唔係我哋行错晒㗎嘛成条路。我成日 call 一个例子就係话，我哋从来冇觉得，我哋成日都觉得独立系冇可能。咁你但係你睇下，你睇返新加坡嘅经验就已经系一个好值得借镜㗎。喂大佬当阵时当然即系李光耀其实都唔 可以话 唔系话咩什么李光耀师傅，佢都系俾马来西亚 back Q 咗佢出嚟㗎啫。但係佢拍埋去，你喺50年代嘅李光耀拍埋去马来亚嗰个码头，跟住然之后打马共，即系打完马共就再同马来西亚反面，俾马来西亚将近踢出嚟啦。但係喺嗰阵时嘅新加坡其实亦都系有个声音，就是喂，唔好獨立啊，大佬！一獨立咧， 斷水斷糧 啊！呢度丁屎咁大嘅地方，一有三日都會餓死，冇資源，咁人哋咪又係咁樣咬緊牙關。因為你冇路可走嘅時候，你就唯有係咁噶啦。但係你話咁，你話當時嘅新，如果新加坡人可唔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咧？可以噶。跪低囉，奶囉，好似我哋咁囉， 走晒囉， 奶晒佢囉，馬來亞人大撚晒，馬來亞人萬歲， 咁咪冇今時今日呢個新加坡嘅華人社會囉、即係可以㗎喎、咁我哋咪選擇，我哋都有幾條路行㗎、但我想話俾你聽，我哋就選擇咗一條奶嘅一條路線。 即係回歸又不得不諗返起黃子華個秋前選將啦，即係佢話你大家諗下以前，即係嗰刻譬如89年嗰附近，大家唔係講回歸㗎嘛，係講收返㗎嘛，係跟住然後好驚收返啲人咪走曬，剩返嗰啲就會話自己呢個係個回歸囉。 是啊， 咁就即係而家時候諗返，其實大家都唔記得曬當時係大家幾 Q 驚嘅，基本上。 其實講真一樣嘢，嗰陣時候係冇話會諗住話獨立啊嗰啲嘢嘅，係諗住一心係諗住喂走啊你。 冇啊，香港人根本冇。 加拿大加拿大，你呢澳洲，你呢英國。喂，有咩辦法可以送我個仔出去外國讀書啊？喂，讀書呢讀書幾耐？嗰陣時候係 check 埋嘅，係讀書幾耐係可以做當地嘅居民， 係 幾時有特赦？譬如話加拿大幾時有特赦啊？等等係 check 曬嘅。嗰陣時候係唔會話諗住，哎獨立啦咁樣，試下講獨立啦，唔會有呢一樣嘢嘅，永遠都係做啲乖孩子嘅啫，最多我咪走堂咯，走咯。就咁簡單咋嘛。 你如果講咗獨立呢，即係我就係想同而家嘅年青人講啦，或者揸住龍獅旗嗰啲人講啦，即係我支持嘅。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呢，香港嘅命運嚟嘅呢個，即係好似阿蕭山寫嗰本書香港嘅命運。我哋嘅命運係冇呢種咁嘅元素嘅。而獨立嗰樣嘢呢，喺我覺得我自己覺得我哋已經錯失咗幾次最好嘅時機㗎喇。咁而家去講呢，已經係我係覺得係有少少嘥氣㗎喇。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 我真係想問返，即係其實真係當其時80年代做緊啲咩 㗎？80年代咪我咪同一般嘅香港人一樣囉，我因為我嗰陣時我得二十幾歲啦，二十歲出頭到啦，走我屋企又冇呢個咁準備啦，咁我其實然之後我又開始步入去社會啦，咁我咪同一般香港人一樣囉，搵多啲錢囉，當時嘅香港人得幾種㗎嘛，你有資格走嘅咪即刻走咗先囉，冇資格走嘅就留喺香港，就係搏命去搵錢囉，因為我哋有個大限㗎嘛，呢個就係我哋嗰個心態㗎嘛， 搵埋佢搵埋啲住佢。 我以前我都講過嗰個故仔㗎，即係我記得係煙花消逝。 煙花消逝聽返。 可以講多少少嘅，即係可以重複講少少。我以前我記得我成日同我身邊啲人講㗎，我以為我自己好醒目㗎嘛，就係我話香港回歸跟住就冇得搞㗎喇，香港就玩完㗎喇。咁我真係由頭到尾我都係覺得係咁樣㗎。咁我自己仲覺得就係共產黨唔識搞經濟㗎，死緊㗎呢度。咁同埋我又資本主義冇㗎喇，玩完㗎喇。咁但我覺得就係回歸起碼仲有五年到嘅。咁我就會盡量我自己嘅 deadline 呢就97+5囉。即係去到2002年之前呢我就一定要走啦。咁但係個大氣候比我更加凶狠啦，就一回歸之後就金融風暴啦。咁你點走呀？就唔會冇得走啦，即刻冚家產啦。 咪所以其實調返轉咁講，嗰個大限嘅時候話點解會80年代啲人就係大家都會覺得我淨係搵錢，所以咪谷到去97囉。但係你問返我轉頭，其實0506嗰下其實係錯曬嘅，個原因係0506係大陸嘅因素落嚟咋嘛，即係香港真係個高峰期根本就係97咋嘛，嗰個係香港人自己搞出嚟㗎嘛。 咁另外一樣嘢呢，補充返頭先講個移民嗰度啦，咁樣其實好坦白講，移民其實係一種恐慌嘅心理嚟嘅咋嘛，所有人全部走，佢冇諗過自己會繼續留喺呢度，點樣有辦法去獨立呢，佢哋根本冇呢個咁嘅意識 啦。唔係呀，最撚戇居我淨想講樣嘢，就係、是、話你喺80年代90年代走撚咗嗰啲，然之後你喺2034年返 返嚟， 跟住你再望住大陸嘅話，屌你老闆，你真係傻嘅咩？即係你當年已經走撚咗。 唔係呢個唔係話太應該太大力去譴責嘅。我諗整個香港嗰個社會嗰個構成都係咁樣 不斷演變。 因為我哋嗰個過客心理係好大嘅、因為我哋都見住我哋啲爸爸媽媽，即係每個人都係嘅，即係唔係話喺呢度，唔係話土生土長喺個香港。我哋嗰個喺五六十年代嗰個香港個社會裏邊嗰個本土意識，其實真係好薄弱嘅。咁你然之後你大家都係見住我哋嘅爸爸媽媽嗰一代都係哦 喺中國長大，跟住之後中國嗰邊變天，咁我咪走過嚟囉。咁我哋都係用返呢套經，用返我哋爸爸媽媽嗰套經驗，就係、是、喂，我哋覺得香港都就嚟會變天嘅時候，我哋都係第一樣嘢我哋會諗嘅就係走囉。咁所以我哋係同其他好多地方嘅人係好唔同㗎。即係你見到印度有一個甘地出嚟，跟住之後新加坡你有一個李光耀，但係我哋呢度 就有李柱明 李柱明啊,OK, 或者後嚟我都會相信阿黃毓民嘅，但係後屘原來一代球王嚟嘅，知咩一代球王啊？冇得跟嘅，冇腳影足嘅。 你真係 dead air 都好緊要 ，dead air 都好緊要。 唔係，但係再講多少少咧，就係話即係 OK。當然啦，我亦都相信嘅就係話，即係你嗰一刻喺中方嘅角度嚟講，即係鄧小平嗰邊方面咯，亦都唔可以有退讓嘅一步，因為。佢都係啱啱七八年上場，打冧咗華國鋒之後，成嚿嘢上咗咁啊！ 講太多啦，即係如果你講大卓爾咧，講香港其實一個 very tiny part，small 都唔得，係 tiny 嘅啫。講翻大卓爾，唔該， 玉珍， 幫我手講兩句先。 見到大卓爾起頭。 嗱，另外啦，講少少嘢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喺英國嗰度啦，或者英國本土嗰度，點解會咁憎大卓爾嘅原因，就係佢好打壓嗰個勞工階層啦。但其實 佢改革咗呢個福利制度嗰個系統。 但係我諗有部分人忽略咗嘅。就係話其實當時嗰個國策喺戴卓爾本身自己心目中係佢唔係真真正想打嗰個勞工階級，而係就係個關於個社會主義嘅問題。 有你咁樣講啦，即係每個偉人身上你都會學到一啲嘢嘅。喺戴卓爾身上你學到嘅就係嗰種堅定啦。即係我諗佢一上場，其實佢認住兩三個大嘅方向嘅啫。第一個就係你頭先講嘅社會主義嗰個餘毒啦，因為呢個係要講翻當時嗰個大氣候。整個由工黨已經搞到即係支離破碎嘅英國，即係我都話成日好鼓勵大家睇返啲70年代嘅英國嘅電影，你就會睇到嗰個英國究竟係嚇死你呀、大佬嗰個即係明明到電影係彩色嘅，但係你一路睇完你都會覺得嗰個感覺係黑白嘅，即係咁樣嘅形容啦。咁你即係通貨膨脹 10.1 啦，跟住然之後大佬嘅呢個失業率係講緊40-50% 啦，即係如果你講緊某一啲 age group 呢係講五成嘅失業率，即係嚇死人嘅嗰個，咁個國家全部係講福利嘅，離婚都有福利嘅、即係嗰啲咁嘅嘢，乜嘢都有，即係變態。咁你要喺嗰個佢一上場，我記得佢喺個回憶錄入面呢，佢講嗰句說話就係佢嗰個人嗰個堅定係堅定到點呢，即係佢就話我佢就話呢，兩黨嗰個統治呢，每一次呢工黨呢係不斷將中國唔係將英國呢帶到一個即係極左嘅方向。咁每一次呢到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每一次保守黨一上台呢，係只係輕輕將嗰、那個極左嗰個步伐呢慢慢收慢嘅啫。但佢自己好清楚就係呢，我今次我嚟揸爬呢，我要將呢個局面係扭轉啊！我要將佢直情扯翻過嚟向右啊！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佢嗰個決心啦，即係佢做嘢個決心係好大嘅，同埋佢認清咗個方向咧，佢就耷低頭走啊！佢話撚知你啲人點樣咒罵佢都係咁啊！佢就係一個咁嘅性格嘅人啦。第一個呢個係佢嘅 mission 啦，第二個就係當時個大氣候就係蘇聯嗰個壯大啦，呢個就係成個對外嗰個點樣要對抗蘇聯，咁到最後佢都係成功啦，即係將成個蘇聯解體嗰、那個。佢又有功勞啦。第三樣嘢就應該，我諗唔到啊。第三個 扭轉， 就係成個英國嗰個不景氣， 個經濟， 嗰個經濟嘅不景氣。 因為到 係啊，咁嗰個咧就係而家好多人都去，即係但係今時今日就好多人就將成個責任就去擺曬落佢同列根度啦。就係又因為佢有個咁嘅 mission， 跟住就大力去鼓吹嗰、那個。新自由主義啦 ，neoliberalism 嗰個啦，嚇咁嗰咁呢三個 mission 基本上就係整個戴卓爾主義或者整個戴卓爾嗰11年裏邊個主政，即係行緊嘅三樣嘢。 但我又唔同意後面講，即係你去到而家當然係因為成個經濟環歐洲成個經濟環境緊係啦，但係你90年代至到2000年嗰10年其實真係走得出 的哥。 喂，俾阿 Jack 講先。 佢啱啱如果講緊係戴卓爾年代入邊嘅話咧，其實個經濟唔係好咗好多， 係 甚至乎去到最後嗰年加大力度，佢個失業率先跌翻少少。 係啊， 所以其實唔係好重要。但你講翻頭先佢嗰種堅定嘅程度咧，其實你大家係咁講話，所有人都好堅定啦，咁梁振英都好英啦，係咪先？咁但你睇翻即係戴 嗰種扮英嘅啫。 你老母睇最近有黃光亞話咩？ 繼續 ，Jack 打電話上去啦。 咁起碼即係大家都以為英派開幾英啦，你睇翻即係 Margaret Thatcher 就得㗎啦。睇翻就係話北愛爾蘭嘅時候，成班政治犯匿埋喺嗰個監犯度，喂，你要放翻個政治犯出嚟啊，加大翻我哋政治犯原有嘅福利啊，你唔好成日虐待我哋啊。咁 Margaret Thatcher 咁啫，唔理咯。 係啊， 你唔理唔緊要，絕食。咁啊，黃之峰都絕食啦，係咪先？咁唔緊要啊 ，Margaret 絕食咯， 係 咪先？絕食到點啊？六個人死咗，死完之後個家長去求情， 都話知你， 唔係求情，我好啦，我加翻少少，不過即係體諒你死咗人就算啫。跟住然後打擊工會嗰度咧，亦都一樣噶，工會搞工運，九成工運， 係啊， 九成工人出嚟同你講話，我唔做，我唔撈，咁點做？揾 MI5 勾線啦，揾人去滲透佢啦，打擊佢啦，甚至乎有人話咧，當其時有一啲所謂同民兵衝突嘅人咧，係用緊正統軍隊嘅。 嗰個你繼續講先。 打到落去最後係差唔多打殘咗工會，咁我 OK 翻嚟，咁你打殘咗咪完咯。 嗰個工會嗰個咧，其實咧就你唔可以攞而家葵涌貨櫃碼頭嗰啲職工盟啊、工聯會啊嗰啲嚟講啊，因為嗰個咧其實要補充少少，嗰個咧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咧。系喺英國咧，嗰個左翼抬頭係好緊要， 不能 唔係嗰個共產主義， 嗰時佢係主導咗噶嘛， 嗰個係有共產國際嘅滲透嘅。而 Thatcher 嗰個咧，其實根本唔當嗰個係工會咁去打嘅，嗰個係一場窩嚟嘅， 當政敵打。 佢係覺得咧，即係 成個地下勢力咁樣係。 點講咧？我嗱，即係咁樣講。你講翻丘吉爾咧，丘吉爾就成個 Ryan 都係望住一個敵人啫，嗰、那個就係納粹黨，納粹黨。 嗯， 而戴卓爾咧就係一定係望住呢個 社會主義 級共產黨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要補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要補充一下咯。 所以講下就係話，其實戴卓爾佢幾堅定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佢而家係冇一個政治人物夠膽可以做呢件事。 你講緊嘅堅定咧，其實你講嗰個例子都唔夠。個大 contrast 啊！你講仲有一個例子，其實咧佢可以睇到佢嗰個 contrast 係仲大嘅。嗰陣時係全世界都公認，譬如話就已經肯定佢一個 Iron Lady 啫。你睇到咧救心行動啊，七九年呢個伊朗人質美國咩？嗰陣時個總統係邊個啊？卡特啊嘛，卡特冇坐喺度冇做碌嘢噶嘛，係嘛？咁啊，所以咪要靠咩？靠啲荷里活嗰啲人 自己搞 人咯，係咪先？就黐撚線 嗰個，要靠 Bad Africa 美國政府弱勢到暈噶嘛？你但係好多人唔記得咗噶，喺七九年之後，應該唔知唔夠一年之後咧，呢個喺啊。突然間諗唔到喺中東，我唔知有一單人質㗎，有一單人質危機就係劫呢、這個 飛機 英國領事館嘅，我記得係，如果冇記錯，跟住然之後咧到最後咧又輾輾轉轉啦，好快㗎，係講傾即係要求咩放翻啲政治犯乜乜，全部傾埋啦，屌即打，即打，然之後成功。Kill 嗰啲人質殺剩一個啫嘛，全部殺曬。 係 啊，即係呢個就係戴卓爾嗰個分別咯，好決斷嗰啲嘢係。 我自己少少咧，對即係對戴卓爾嘅，都我同阿傑斯少少就係、是、即件事件嘅感受就係話，即係睇翻好多，譬如話對於個，即係我想講呢啲經濟方面咧，即係成日都覺得就係一個經濟主義咧，係一定冇一個絕對嘅對錯嘅，我覺得。你如果唔係你咁你唔使拗啦，唔會同埋呢個社會一定會好好添啦。係唔同嘅環境、唔同嘅時代咧，就一定係會唔同嘅主義係會有唔同嘅角色咯。即係譬如話嗰時工黨係超勁嘅，即係已經係影響曬、滲透曬成個經濟脈絡嘅。嗰時即係自亂世用重典，一定要懟冧曬，擁翻個市場經濟出嚟。好，因為我見到好多咧，就有時一啲報道或者分析就會用翻去比較翻香港而家個情況。即係我詳細唔講，我強調一樣嘢就係、是、香港而家呢一個唔係乜撚嘢新自由經，亦都唔係市場主義，係一個極度權力資源壟斷。 冇錯，非常之係啊！其實我就班門弄斧啊！其實好多人你成日講新自由主義，你要講。你大家要清楚嗰個 definition 先，嗰個 definition 其實即係如果以我自己嘅認知就係、是。 即係全部嘢冇監管、嗯、市場主導，跟住然之後市場金融化，總之就係將所有嘅計劃經濟嘅嘢全部將佢打爛曬。你頭先講得好好一樣嘢就係話，好、嗯、多即係佢今次嘅過身，你睇到嗰啲。嗯歐洲或者英國人嘅反應，嗰個係一個好情緒化嘅反應咯、嗯，即係因為而家咁嘅時勢， 大時勢係啦， 跟住然之後話揾一個人嚟出下氣咁樣咯，呢、這個絕對係一個 emotional 唔係一個 rational 嘅表現。嗯、你講得好好嘅就係話，即係當我幫佢兜啦、嗯，你大佬喺佢嗰陣時嗰個大環境裏邊，佢、嗯、焗住要用呢一套啊、嗯，因為。因為成個英國嗰啲人都係做又36，唔做又36， 冇錯。 佢一定要將呢套嘢打爛曬佢，咁佢咪行呢一套咯、嗯。但係佢當然呢、這個係有一樣嘢係事實嘅、嗯，就係話當佢80年代之後，當呢個美國嗰邊列根政府上台嘅時候，好啦，兩個。即係眉來眼去嘅時候呢，佢哋係有目的令到嗰個 globalization、嗯、你係一定要歸佢兩個嘅、 嗯、 不過你係歸功於佢呀，一係歸罪於佢嘅啫，即係歸罪於佢，因為兩條友就根本就攞住套新自由主義就攞嚟發到好大嚟搞㗎。你舉個例，你譬如話喺美國，你其實列根嗰邊就猛咁係喺拉美嗰啲地方啦，你扶植嗰啲極權國家，但係即係譬如最典型嗰啲，譬如話智利嗰啲政變啊之類處理，跟住然之後扶植呢個嗰時皮洛切特啦嗰啲，跟住然之後扶植咗佢之後，喂佢都係行極權，但係佢喺嗰邊就行一個新自由主義啦， 批翻曬啲國有資產。 然之後你講緊今日嘅歐盟嗰、嗯那個，其實英國係做咗好多功夫落去噶，因為你點解咧？嗱，你阿老蕭成日講嘅芝加哥學派，呢、這個啊邊個啊弗里文，弗里文嗰邊咧，其實就係出好多好、嗯、多拉丁美洲嗰啲門生、嗯，然之後就跟住翻自己國家，嗯、然之後咪走去推行呢個 neoliberalism 咯、 嗯。 好啦，你喺歐洲呢邊咧？英國就做一個主導啦，喺倫敦政經經濟學院咧，亦都係就訓練好多咩咧，好多嗰啲歐洲嘅學嘅門生啦，嗰、 嗯、 啲門生後嚟咪就係翻去啲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啊，而家爆撚曬煲嗰啲，咪走嗰啲咪去再做經濟、嗯、經濟， 冇咁怒氣，喂，哇，做咩啊？冇咁怒氣， 執杯茶， 喂，阿近講兩句，頂住先， 做幾多分鐘啊？ 哇，俾啲紫菜頂住真係攞命， 執杯先， 同呢個係咩啊？俾啲，然之後就翻翻佢哋自己嘅國家咯，即係啲倫敦精英制學院嗰時就唔係法利文嗰派㗎嘛，就係海恩斯就 plan economy 嗰啲就爛撚曬啦，即刻俾人打到。咁、 嗯、 所以你就係真係英美兩個國家係唱雙簧而製造呢個 globalization 出嚟㗎嘛。但係嗰個係咪真係一個罪呢？即係當然你而家返轉頭去到而家講，咁你可以怪罪於佢㗎，但你喺嗰陣時佢係焗緊住咁樣做 㗎喎。嗯，唔係即係經濟係得嘩好長㗎呢節啊，最近俾你補充啦，我唔講啦。 你咪補充 啦。你咪補充啦。 但調返轉就係講話個經濟問題上面呢，其實最重要係而家大家懷念返嘅就係 Thatcher 佢究竟對於成個歐盟點樣睇嘛、 嗯。 其實由頭到尾喺英國第一個人行出嚟話我唔 join 歐盟，我唔鍾意歐盟嘅就係 Thatcher 啫嘛。 嗯， 而家咪證實咗 OK 咯，我啱喎、 啊。但係佢嗰種醒係咩呢？佢係估，但係你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咯。歐盟 咧，佢 成件事就係由英國鼓吹嘅、 嗯， 但係佢又好撚醒嘅。 佢自己人話 係啦，佢又因為佢隔住個大海咧，英國人就係呢個咁啊理念咧，就即係我又唔玩啦， 自成一個。 Brand、但係我又可以操控你啊。咁、 嗯、 所以你但係佢又未必係最醒嗰個嘅，因為你而家睇緊嘅就係、是。最醒嗰個可能仲係德國仲醒過佢嘅可能，因為你而家德國啊，差唔多直情係二次大戰之後咧，用過另外一個模式去征服成個歐洲， 冇錯， 係呢、這個就係用緊就 經濟復 用啦，用個經濟去征服成個歐洲，咁、 嗯、 所以你而家即係呢個真係好難，好鬼難， 所以好多啟發啦， 係啊，好多啟發嘅，即係但係成件事就係、是、你可以好多面去睇咯，即係我希望啲一啲年青人即係可以認識下，其實即係歷史唔係真係一定係啱亦話錯嘅、嗯，即係你好多嘢係真係 歷史在笑啊！ 俾阿 Jackie 講翻阿戴卓爾 背後嗰幾個男人係嘛？ 係 啊， 唔係、其實我淨係想講就係話，因為一開始應該之前就有嘅，即係如果你大家啲龍思琪想怪怪戴翠爾，不如你怪下即係戴翠爾背後有三個男人。 邊三個呢？ 即係一個叫 Sir Percy 啦，跟住另一個就 唔係 Van Percy 啊，係啦，跟住 Van Percy 都應該怪佢嘅。 跟住咧， 不過應該利物浦怪佢多。 跟住咧，係跟住咧， 咁跟住然後，誒唔係利物浦 sorry， 跟住咧， 跟住然後之後就落去 Lord Wilson 啦，跟住之前有 魏奕迅 啦。其實呢三個先至係點解成個即係中國嘅談判底下咁鬼死弱勢嘅問題，因為呢三個由頭到尾都唔係外交官出身嘅，呢三個讀書人出身嚟，尤其是尤德同埋即係 Lord Wilson 咧，其實就 exactly 頭先即係類似間亞非學院啦，跟住然後畢咗業出嚟，成績非常之好，就去做資華派，做完資華派嘅，咁咪同翻佢講，哦咁其實佢哋都唔差嘅， 係啊， 幾好啊，咪同佢丟下啦，點知丟完之後就八九咯。 你仲有你如果你從政治角度去睇，就根本唔應該揾一啲識普通話嘅人嚟走嚟講，即係走嚟即係搞呢件事。唔係，但係呢個你正正就係呼應翻我頭先講嘅嘢咯，就係喺成個英國嗰個外交政策裏邊咧，香港個回歸咧係一個好細嘅比重，同埋係覺得值得犧牲嘅。冇乜嘢嘅，即係對英國人對英國人嚟講，所以呢個香港人要自己去認清咯。即係我自己覺得，你去到最後，即係好似阿 Jackie 講嘅，喂，三個都係弱勢男人嚟嘅，咁啊到最後先擺個較為強勢啲嘅 pattern 落嚟咯。咁個 pattern 係都 pattern 都唔係為你香港人爭取嘢啊，佢大佬啊，我都最後呢任啦，我係看住個門口睇下你啲人樣點樣搬嘢走啊、偷嘢啊咁樣，即係望住你嘅啫嘛。係最後都係咁樣，都係英國利益嚟嘅，嗰唔係香港嘅利益嚟噶嘛。即係呢個要大家要認清。 當然啦，咁你調翻轉頭嚟睇咧，當其時假設調翻轉頭，香港人亦都唔而家嘅香港人都唔鍾意大陸人成日侵入嚟啊！咁調返轉頭，喂，我英國佬佢亦都唔想香港人大量移民入去佢哋嗰個國家啊！因為呢佢哋呢其實呢底子上面呢其實對都有一種呢膚色嘅問題。 咁梗係啦。 所以呢有陣時候呢為咗其實調返轉頭嚟諗呢，其實自己都做緊同一樣嘢囉。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佢哋試過舐過嘢啊！我話俾你聽啊，佢哋殖民地唔單止香港㗎嘛，佢仲有印度嗰一帶咁樣㗎嘛，咪嗰班人咪成班連阿媽阿仔呀全部冚唪唥移民曬過曬英國囉，自組組織囉，有陣時候又唔可以講話搞笑嘅，即係自成一國啦，有陣時候有啲好棘手嘅問題囉，即係搞到俾佢哋有啲麻煩走咗出嚟啦。咁佢見到咁樣嘅時候，佢又驚有第二批嘅第二啲膚色嘅人又侵入嚟嘅時候，喂，佢哋梗係會諗辦法。嗱，我俾個居英權你，但係咧有時限嘅咁樣。喂，到嗰個時限嘅，咁我咪集曬咯，就咁簡單啫嘛。 英唔係都係你都係講緊嘢，就係、是、嗰、那個就係、是、都係一個叫做英國嘅利益咯。係咁，但係即係譬如話香港，我諗香港係真係我哋幾代人都係啦，即、就、係、是、我哋根本就冇。諗過頭先我講過冇諗過任何獨立嘅 意識 嘅可能啦，又或者其實我哋根本喺整個嘅回歸嗰個歷史裏面睇到，其實香港人都係尋求緊個老細啫嘛，因為我哋真係即係我哋 係咁，我哋強項嚟噶嘛，揾老細。 我哋嗰種係一種殖民嘅思想，個曬個根深蒂固。即係我哋從來冇諗過自己當家作主啦。我哋即係覺得喂呢、這個老細要走啦。 港人自講 係啦，呢、這個老細要走啦。由最初我哋開頭唔係好接受個新老細，到慢慢已經喺九七前已經大家都接受呢個新老細。我哋最多都係喂點樣去睇下你同個新老細傾？喂，你接手嘅時候點樣要對我好啲啊？ 最緊要係咩？ 系啊，乜乜乜，我哋已經好早已經接受咗噶啦。 最着重係咩啊？要馬照跑，舞照跳。 係啦，冇錯啦。係你睇到所有嘢都係咁樣噶。即係喂，嗱，你唔好變喎啲嘢，點點點喎。嗱，你應承我呢樣，應承我嗰樣。但係你即係深層次都去睇，我哋根本已經接受咗轉老細噶啦。我哋都係不斷都係揾老細嘅啫嘛。呢個都係即係香港人香港仔精神啦。 嗰陣時嘅中央咧係溝緊你噶嘛，梗係嗰陣時乜嘢都話制噶啦。到你而家嗰陣時候。都溝到上埋床咯，喂！我仲同你玩嘅啦，我就禮真噶啦，溝第二條女啦，啱唔啱先啊？你又企埋一邊啦，係咪先？總之你又唔好講咁多嘢。嗱，而家咧有嘢你又食， 有教咧你就翻，你又唔好咁多機格咁樣嘅啫嘛。而家 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英國人最後喺簽完咗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其實都做咗幾個我覺得幾好嘅 planning 嘅，即係至少係有遠見嘅。當年俾人插到撲街嘅玫瑰園計劃 機場， 但係會往後見到一件事嘅就係話 ，OK， 佢真係見到喺十幾年之後係真係要咁做，因為你唔可以屌佢嘅原因係。你基本上成個珠三角甚至廣東省呢邊嘅機場嘅模式係全部 copy 翻。 嗰時屌咧就因為個驚咧香港用曬啲庫房，嗰時得 使錢啊嘛， 係嗰時一路使。佢點知有咁 Q 多錢？喺廿個得嚟噶，貪官都得啦，黐線。 社會人望論 咯。佢亦都冇諗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英國人做翻一樣好，即係可以俾翻個 credit 嘅，就係話臨走之前佢真係留翻一嚿錢，無論係個政府同埋金融管理局呢樣嘢啊嘛。 佢唔單止留翻呢一樣嘢，佢仲留翻健全嘅法治咧呢一樣嘢。 咁而當然最賤嘅就係俾人永遠都會懷念一樣嘢，就係肥棒嗰個作風嘅。肥棒過到嚟，基本上就係玩嘢嘅， 食塔咯，食塔咯， 奶塔啦， 係奶塔。即係如果譬如話戴翠夫人咁計嘅，其實每一個嗰啲政治人物啊、歷史人物都有功過㗎啦，係咯。即係睇下你睇重邊邊咯。如果你睇重係嗰一樣嘢，將嗰樣嘢無限放大嘅，佢梗係衰人啦。當如果你調翻轉頭嚟睇嘅，嗰樣嘢係。喂，喺佢個立場嚟講嘅，咁呢一樣嘢其實係極少咯。 但係如果無論係功過都好啦，你諗下佢一生入面，佢試過即係攻，即係佢係保守黨打翻人工黨，要變天過，跟住打過福克蘭群島，跟住八國會議嘅時候，佢係搣曬佢全個最多人，即係嗰陣時係我冇記錯，戈爾巴喬夫入面㗎嘛。跟住九一年蘇聯臨台， 係啦，臨台 又有佢份， 呢個係啦。你睇 中央聯合聲明又有佢份，佢邊一場外交最重要嘅事件冇佢份咧？即係你無論 佢一個偉大嘅人物嚟㗎，即係真係一個人物囉，即係真係絕對一個人物囉。咁仲有就係話，仲有一樣嘢好難得啦，就係話一個咁重量級嘅人物，呢個你見到啦，呢個亦都係中國人係好值得借鏡嘅，提漏咗一點就係話，就算佢有幾偉大，佢都係當自己一個公僕。佢退咗休嘅時候係唔問不問政事嘅呢樣嘢咧，你喺戴卓爾嘅身上睇到啦，或者我哋前任我嘅年代嘅港督啦，麥理浩都睇到啊。嗱，退休就係真係退休，咁然之後跟住佢就過佢自己嘅生活啦。咁同埋就係佢整個家庭其實就係佢都知道自己好乞人憎嘅，所以佢極度好低調嘅。咁你譬如話佢嗰對仔女，佢嗰對龍鳳胎仔女啊 ，Mark 同 Carol， 全部都長期都係住曬歐洲㗎啦。咁啊 Mark 以前後生嘅時候搞事啦，搞非洲啊，政變啊，軍火買賣啊，咁嗰啲嘢，咁但係而家都老咗，好低調啦，曾經又唔見過要個老豆去救佢咧，咁佢阿 Mark 住喺西班牙啦，阿 Carol 住喺瑞士啦，咁啊都系间唔中翻下嚟英國，即系同个老母饮下茶、食下飯咁样嘅啫。系啊，因為已經即系佢哋自己知嘅，其實自己知道嗰、那個即系知道知定啊，即系我覺得最緊要啲嘢。但系起碼呢啲嘢喺中國人嘅社會，你揾到咩？屌你大佬，系咪先？到唔冚棺材嗰日啊，都系要 好鋪張 啊！話你退咗落嚟，你都系要。要問 住啲勢力啊， 問下呢樣，問下嗰樣啦。 冚咗棺材都留翻條鹹魚喺度啦。 係啊，有派系噶嘛。但你見到你嗱呢個咪就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嘅可貴咯。你見到喂，佢收咗皮，退咗休，咁就冇派系噶啦。咩派系都冇乜，基本上你唔會再以後見到有大卓爾嘅派系啊，諸如此類嘅。係啊，都冇啊。 大陸嗰邊有無限復活噶嘛？ 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多嘢都講唔曬噶啦。咁就即 係自己用咗重量級嘅， 自己要思考一下咯。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幾有趣嘅事嚟嘅，即係呢個禮拜。咁啊，即係用翻最後就用翻戴卓爾成日 call 嘅一句説話咧，即係送俾香港人啦。嗰句説話咧就係莎士比亞講嘅 ：Our doubts are traitors and make us lose the good we ought fight win by fearing to attempt。中文即係話咧，我哋嘅疑慮咧背叛咗我哋，讓我哋咧害怕嘗試，於是咧原本應該贏嘅咧。最後就係會變咗輸咯， 冇 錯。咁呢個咧就係戴卓爾成日都掛住一個口頭禪啦。咁最後就送翻一隻我自己衷心送翻一隻歌俾佢聽啊。 係 咁啊，到呢個歌入邊嘅歌詞其中都係其實同幾啱香港人聽嘅，就係、是、都係問一句説話，就係、是、當如果呢個世界歷史係可以翻翻轉頭嘅時候，你又會唔會真係會？夠膽去做，或者你能唔能夠去做呢？亦都係 Barbara Streisand 嘅歌曲啦，《The Way We Were》。咁我哋下個禮拜北上頻道翻嚟再見， 拜 拜，拜拜。 water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To remember.